当我们面对难题，或者是找不到解决的方法的时候，大家都会去上网，或者是看一些书，去找出答案，解决的难题。那么从美国到东到北的国家，他们最畅销的书就是自助书，也就是辅导书，或者是叫做自学书，哦，都会寻找解决的答案。根据一项调查，每年读者就会花上高达8万英镑啊，就是大约1亿5000万美元，购买有关如何解决生活上的难题的指南书。我们可以看到这图画，很多的书教导人讲改善生活，怎样找到解决生活上难题的指南书。这些书包括怎样获至成功，或者怎样寻得真爱，怎样养育儿女，怎样应付忧郁、忧伤，或者离婚等等的常见的难题。这些书籍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书，这些读者愿意花大量的金钱去购买这些书刊，或者上网订购一些比较有可以解决人生活上难题的书。这表示人们或者是人类希望可以从这些自学书籍找到实用的建议。问题是这些书，这些自足书籍的建议行得通吗？这些意见是谁提出的呢？提出意见的人是有什么根据呢？想想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出啊，这些书籍的建议其实是来自人的见解，可能来自一些有名的专家，或者是哲学家、作家他们的思想。有时可能行得通，但是很多时候都是行不通。而且这些书的内容通常都是鼓吹某种生活，或者来自这个世界的灵撒旦的思想。因此圣经在哥罗西书的2章提醒什么呢？我们一起打开这些经文，哥罗西书的2章8节，这里说，你们要当心，免得有人根据人的传统，根据世人的肤浅想法，不以基督为依归，用哲学和空虚骗人的话把你们掳去。所以这些经文说的很明白，对吗？根据肤浅的想法，不以基督为依据，他们用哲学和空虚骗人的话来欺骗人，所以要当心。所以哲学和空虚骗人的话会把我们带入这个邪灵的世界里，他的想法。关于应付现今的难题，谁的建议是最值得信赖的呢？又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又比那些自足书籍好得多，也可以向人提供实用的建议，就是我们手上的圣经。圣经的解释可以说经得起考验，圣经的原则让人明白清楚洞悉难题的根源，指导人怎样应付难题，帮助人做对的决定。是的，圣经的原则是不会过时的，比世人的所提供的任何意见都要优越。 现在我们会看看圣经的原则怎样有效的帮助我们应付四个常见的难题。那么首先就是化解不和。怎样化解不和呢？跟别人相处，有时我们会与人保持和睦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导致不和的原因有很多了，比如说人的自私自利，不顾别人的感受，误会，又或者一句话、一个举动，都会引起不和的情况出现。跟别人不和，如果我们没有妥善的去安排，就会问题就会出现了，就会摆脸色啊，或者是不要理他了。那么，如果跟人不和，我们可以怎样化解呢？有些人会采纳一位中国的著名教育家、见哲学家，就是这个孔子的一句名言。这里谈到这个名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避免伤害别人。当然，这个原则是有一定的价值，但这种态度未能使人融洽相处。而圣经教导我们另一个原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人所熟知的经规。我们可以打开这些经文看看，马太福音的7:12，这里说：“所以在一切事上，你们希望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得怎样待人。”所以耶稣的所谈出的这个经规有什么分别呢？跟这个孔子的一句名言。那我们看看耶稣所仁爱的谈到的玛利亚人的比喻。他这里谈到有个犹太人遭强盗打个半死，强盗扔下他就走了，一个是祭司和一个利未人看到他就没有做什么，绕着一个别的路走开，他们没有做任何事去加添那个犹太人的痛苦。也许可以说他们做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后来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那个途径，就停下来帮忙，替那个受害的犹太人包裹伤口，还把他带到旅店去。这个撒玛利亚人就实现了经规的原则，因为他希望改次，或者是 有可能他遭遇这个遇劫的时候，也有人可以这样帮助他。因此圣经的经规不只是劝勉我们不做伤害别人的事，还鼓励我们要主动善待别人和帮助别人，正如我们希望受人善待一样。如果我们恭敬有礼，给人尊严，对人友善，别人自然而然的也会以礼相待，对吗？所以对人友善能消除摩擦，缓和这个紧张的气氛，以及促进和平。那么除了经规，圣经也谈到一个非常好的原则，就是马太福音的23:24，我们可以看看这节经文。马太福音5:23-24，所以你把礼物带到田来的时候，要在那里想起有弟兄对你不满，要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跟弟兄讲和，回来才把礼物献上。所以这个经文是谈到崇拜上帝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跟弟兄不满，我们必须要解决我们弟兄姐妹的难题了之后，才去崇拜上帝，献祭给他。所以经文鼓励我们要采取行动，主动与别人 重修就好。因为经文的主要理由是我们和别人有怎样的关系，可以直接影响我们的崇拜会不会蒙上帝悦纳。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崇拜蒙耶和华悦纳的话，就会时刻的去听从马太福音五章23和24节的经文的原则，面对不和的情况的时候，就会主动先和人讲和。那么我们追求和睦，时刻与人融洽相处，内心就会很安宁，睡也睡得好。所以圣经鼓励我们，只要做得到，要尽力和人和睦相处。相信大家也会同意应用这些经文的含义，对吗？人际关系也会很好。那么现在我们会看看第二个常见的难题，就是怎样才可以活得快乐。我们知道对世人来说啊，这世界上的人来说，要活得快乐就是要追求物质财富、名誉地位，或者是满足私欲，这个就是寻得快乐的方法。有些人觉得人生苦短，变幻无常，于是就努力快快的去追求财富，以为财富可以常享安逸的保障，如果财富多了，日子就会过得很舒服很惬意，活着也会更有意思，活着就更安稳。为了追求这些财宝，他们就终日劳碌，以为有了钱很多财富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过日子。那么意味着财富真的可以让我们获得快乐吗？不一定了，因为财富是一个无定的，是没有这个靠不住的。当如果灾祸啊突然来到的话，你的财物就一无所有了。因此这些物质啊是非常短暂的，可能你有钱的时候或者你很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快乐啦，但是这种快乐会慢慢慢慢慢慢的消失。所以持久的快乐啊并不是来自自己拥有的东西。圣经也有提到一个真正的快乐的方法是什么，我们可以看看这些经文。使徒行传的20章35节，20章35节，我事事都亲身向你们表明，你们要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也要谨记主耶稣的话，他说过，施以比接受更快乐。所以这些经文强调什么呢？耶稣也有说，真正的快乐是来自慷慨施予。因为这些经文有说，扶助软弱的人，施以比接受更快乐。所以耶和华创造人呢，没有把人造成自私自利才会快乐，反而要慷慨的施予，为别人付出。你有没有帮过人呢？如果有时你有真正帮过人，你会觉得哇很爽啊，很开心，对吗？所以耶和华上帝啊，在表现慷慨施予方面是我们最佳的典范。所以圣经描述耶和华是一个快乐的上帝，我们效法上帝慷慨施予，一定会活得很快乐的。可能有人想，我都没有钱，很难做到这个慷慨施予。其实没有钱也可以表现施予的精神。施予的方法有很多种，并不是提供物质和金钱而已，我们也可以为别人献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例如对待家人，对待邻人，可以帮忙。如果我们有看电视网的话， 也是可以帮忙去扫那些啊，打理一些原址，这也是很好的啊，慷慨施予，精神上的付出就会更有价值。那么夫妻呢，要花时间彼此的作伴，好使婚姻牢固幸福。父母要拨出充足的时间去陪伴儿女，跟他们交谈，表达爱意，给他们教导。在家庭的各分职乐意施予的话，就会更幸福快乐，是一个安乐窝。另一方面呢，我们献出时间去关心别人，和人分享这个好的消息，自己或者是对方都会得益，或者是多多留意会众的弟兄姐妹有需要的地方，很多时候弟兄姐妹都需要帮助的，这时我们就可以慷慨的向他们伸出援手。慷慨施予会损失吗？我们看看这些经文，箴言的是一章二十五节，这里说慷慨的人必得丰盈，大方滋润人的必蒙大方滋润。所以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出上帝会祝福我们，因为他说慷慨施予的人必得丰盈，也必蒙大方滋润。所以上帝会祝福我们，如果我们有慷慨施予，付出自己的金钱啊、时间啊、精力啊，上帝会祝福我们的。耶和华喜欢施予的人，这样的祭肯定会得到祝福，使我们大方的施予的精神不断的继续下去。那么现在我们会看看第三个，怎样应付经济问题。为什么人会陷入经济的难题呢？因为这个世界的灵都鼓吹炫耀财务的行为，许多人都受到这股歪风的蛊惑，满以为有了财富就可以高枕无忧。那么这个世界呢，也令人相信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用他的属灵特质来衡量的，而是看他的家产有多丰厚，财务有多贵重。听信这种宣传的人呢，都会拼命的去赚钱，常常为这些购买新的、最新的、最大的、最先进的产品而忧虑操心。而且现在的世界都鼓吹一直换这个换车、换车、换电话、换电话，一直鼓吹这些物质的东西。由于意味着追求物质的享受，有些人为要拥有这些各种各样东西啊，结果就入不敷出，甚至去借贷。有些人还参与高风险的投资活动，结果落入网罗，而造成极大的伤害。圣经的原则怎样帮助我们应付这些经济的问题呢？关于物质，圣经有提出明智的劝告。我们可以看看这些经文，在提摩太书前书的六章八节。我们一起打开提摩太前书六章八节。所以，只要有衣有食，就该知足。所以经文说有衣有食就该知足的意思是，我们有了就可以了，不再需要一直要有先进的东西。有时有先进的东西我们自己也不会用，只是讲我用最新的东西，但是里面不会用，也是恍然的，对吗？所以我们这经文说真正需要的，只要维持生命和遮盖身体的东西就够了。所以这句话也许听起来有点天真啊， 许多人羡慕电视访问的名人和他所住的豪华大宅，这并不能叫人知足。当然，上帝没有要求他的仆人呢要过自我刻苦的生活。不过，保罗提醒我们，贫穷的真正意思是缺少衣食、居所等生存的必需品。换句话说，我们有了这些东西，基本上就知足了。听从上帝的劝告，过着知足的生活，就能避免负债累累，不致忧心忡忡，缺乏安全感。而且我们如果知足的话，就能专注于更重要的事，例如跟上帝培养有良好的关系，也建立快乐的家庭，生活也有所保障。对了，那么我们来到第四个常见的难题，怎样消除忧虑。感到忧虑的人呢，每个人都会有的，是很自然的。遇到危险的时候都会惧怕，而且也会受伤。但是如果我们在家庭里忧虑，比如说儿子要上大学，有大学的忧虑，而且夫妻里面也有忧虑，那么也有健康的忧虑，比如说有一些疾病导致他忧虑，或者是经济的忧虑，那么自助书呢会提供一些意见，可能有用，但是建议是有害的，使人会灰心失望，造成严重的难题。我们看看实用的智慧的话语，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六和七节，这里说什么事都不要忧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和恒切祈求连同感谢，把你们所请求的告诉上帝，这样上帝就必赐你们平安，超越人所能理解的。这种平安借着基督耶稣可以守护你们的内心和头脑。所以这里强调不断的祷告可以守护我们的内心和头脑。这里就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姐妹，在父亲去世后，丈夫在外面就有别的女人，那么这个丈夫呢就离去这个姐妹，使他单独带养两个孩子，所以他觉得很难在经济上和家庭方面面对很多难题，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忧心忡忡，觉得受不了，感到很内疚，他觉得没有尽力挽回他的婚姻。他说晚上是最难熬的时间，每一天晚上都睡不着。但是有一天他读出这些经文呢，腓立比书四章六和七节的这个要祷告的经文，使他不再忧虑，觉得凡事借着祷告和恳切祈求连同感谢，把他们所请求的告诉上帝，能超越人所理解的。所以他觉得上帝的确有聆听他的这个祷告，而且他内心和头脑都感觉上帝赐他平安。所以无论我们为哪些事忧虑耶稣在登山宝训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安慰，在马太福音六章八节 他说，你们还没有求上帝，你们的父就知道你们需要什么了。而我们的确需要向上帝祈求，对吗？祷告是我们亲近上帝的主要途径。所以我们的祷告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可以跟上帝更亲近。那么我们大可以放心，对吗？耶和华是听祷告的主，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就是平安。我们的祷告应该怎样呢？如果我们有面对难题，我们可以看看雅各书的一章五节。这里说，上帝慷慨的赐百物给所有人，而且不责难人，所以你们有谁缺乏智慧，都应该不断求上帝，就可以得着所求的了。所以这里说，你们有谁缺乏智慧，有很多难题，我们要不断祈求上帝，上帝会解决我们的难题。这也表明我们的行事跟祷告也必须要一致，就能避免消除令人忧虑的事。所以这个四个常见的难题要成功的话，关键何在呢？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希伯来书的五章十四节。这里说，只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固体的食物，他的理解力应常常运用而锻炼纯熟，能明辨是非。所以这里谈到我们要常常运用，如果我们没有常常的向上帝祷告，运用上帝的原则，我们的良心没有 受上帝所定的道德标准的指引，那么我们的就可能会误入歧途了。良心就可能不会怎样呢？你可以看看这图画，他就不会想，不会警告我们，不会发出警告。就像圣经所说的，人以为正途的路，最终竟是死亡之道，他不会再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在自己的良心以外寻求额外的指引。上帝的话语圣经蕴含一套又可靠又正义的标准，既能引导我们的良心正确的衡量事情，也能纠正我们错误的观念。我们的良心如果受上帝所定的道德标准熏陶，就会成为一个更可靠的道德警报器，就是刚才讲的，可以帮助我们明辨是非。我们实现圣经原则，现今就能快快乐乐的为未来做出明智的劝告。那么我们可以在哪方面得到很好的劝告呢？比如说在这个图画这里，圣经里面的建议的确是很好。比如婚姻的问题，我们可以看看哥罗西书的三章十四十八节，还有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的经文。那么如果你在工作地方、学校的地方有一些巡游的话，圣经的确有很好的鼓励，我们可以看看箴言的十三章二十节，这些经文都是很好的鼓励。那么在健康问题呢，我们可以看看箴言的十四章十五和三十节。如果你有我们的友族，你有一种想法已经会种族偏见的话，我们可以鼓励你看看使徒行传的十章三十四和三十五节。那么如果你已经会 跌入这个金钱的问题的话呢，每天为钱的忧虑呢，我们可以看看马太福音的六章三十一和三十二节的劝告。如果你失业呢，你觉得你很失落，那么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五节也可以从中得到鼓励。如果我们有应用出来的话，里面的劝告的确是使人得益的。那么如果有亲戚朋友们，你们希望要得到好的教导，你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弟兄姐妹或者是见证人会帮助你们跟从圣经的原则而学到更好的教导，使这个我们的创造主耶和华得到荣耀，对吗？因为我们都知道圣经是来自上帝的，是我们的创造主。